是家乡河，幸福是一朗朗的好山盟，心包里的钱少过。祝福你呀，衷心的祝福你，明天都是好生活。是苦中乐，幸福是国泰民安人四季，默默奉献谱成的歌。祝福你呀，衷心的祝福你，每天都是好生活，好生活。

天有多有动的星辰，请帮我拖住时间，让我沉浸在你怀里面。幸福在悄悄蔓延，漫过我低垂的眼帘，我醉了，我已被爱催眠。我对着月亮许愿，满天的星星都看见。幸福悄悄蔓延，漫过我的心。 永远，爱在心间。